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王彦生的相声情缘。由于对相声表演的热爱与痴迷，王彦生几乎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钻研相声艺术。这些年，从喜欢听相声到爱上说相声，再到创作本子写相声，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着一个相声表演爱好者的激情与投入。平日里他总是留心观察，积累素材，把时下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融入自己创作的作品之中，产生包袱，引起共鸣。生活中他还将相声带入小学课堂，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与他们一起互动同乐。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王彦生讲述他的相声情缘。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王彦生先生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他从小爱好相声、学习表演、学习创作的很多的经历，分享了很多的故事。那王先生，您现在觉得自己是以表演为主呢，还是以创作为主呢？ 我这个现在是表演的多，但是每年我得写这么一两段， 也是兼而有之。 对，有时候呢就是根据曲协啊，根据这些专业文艺团体的要求，有时候呢也是突发灵感。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写写，就这样。也没有什么出发点，比如说我写这个是为获奖啊，或者为什么的，没有这意思。他就是喜欢， 就是触发了这个灵感以后就想写。 对， 有人说创作特别难啊，您觉得呢？创作相声它难吗？ 这个不一样，是跟人不一样。就是当你对这个相声的这门艺术啊，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的时候，就熟能生巧。你经常写，你而且你听过的东西也多，你脑子里边积存的这东西多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就跟写小说一样，你开头怎么引子，怎么入，这个也一样，你怎么个入活，怎么个开头电话，怎么个进入中心，最后呢是怎么掐，怎么主题，怎么弄，在我们来说呢就是怎么找这底。你得形成一个脉络以后才能动， 不能说一写到哪儿算哪儿。 不能这个。 这个一般我觉得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啊，我往里填东西我就写。这个其实最基本的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难，但是难的是你比如说这相声形式里边它不仅仅有这种从头到尾都是两个人在那说的。 对、 像您上一期节目里也讲到了，它还有学唱的。 对， 是吧，带有各种表演的。是吧，它那个东西你怎么把它和这个具体的你想表现的内容结合起来，这个其实它就有一种设计在里边。其实您是学工科的啊，您也学设计是吧？您看咱们好多的传统段子，它就设计的特别巧妙。你像侯先生有好多这个类似什么戏剧杂谈啊，他就把那些包袱、那些 生活当中的那个戏剧冲突啊， 嗯， 他也融合到他那个他最擅长的那个， 那当然 唱功里头， 对， 哎，他用那个那么一表现，你觉得哎太好玩了， 对，就是得结合你自己的长处。嗯、首先，这说学逗唱 啊，我觉着啊，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这说学逗唱四样你都得行， 都得会， 哎，比如说专业相声、 嗯， 你这一辈子老以说为主， 嗯。 这就不太合适， 也不能说就盯着一门指这个。 他呀，不抓人， 嗯嗯， 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你这个要是能耐大多了的话，你能够引起观众跟你这个交流互动的多， 嗯， 就按我们说的啊，我们管这个学唱啊， 嗯， 叫柳活， 柳活。 你比如说什么学评剧啊，学歌曲啊，学京剧什么的， 嗯，嗯， 只要你学的哪么有几分像，你一张嘴。观众他就容易叫好、 哎、他就认可你、哎、 所以你看啊，我个人认为啊、嗯、就是你创作什么东西的时候啊，还是以本人的特长为主来创作东西。 哎， 你比如说像我吧， 嗯， 有时候我喜欢唱， 嗯 啊，我就在我的这个段子里边 多加一点， 多加唱。 嗯，那假如说您要是拿到一个别人创作出来的段子， 嗯嗯， 哎，这个要去表演他的时候， 嗯， 是不是也会根据他所创作的这个内容， 嗯， 结合自身的一些特点去进行一个二度创作？比如说朋友啊，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作者写的东西， 嗯， 这个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发挥的余地？ 那当然了， 嗯 啊，都可以加进咱们的新东西， 嗯。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这不是今年是狗年了吗？ 嗯， 往年啊，老是说这个什么年说什么， 哎、 你说鸡年说鸡，猴年说猴， 狗年说狗， 都有这个相声段子开场这几分钟， 嗯嗯， 就弄这个。后来那天我这也是在春节以前，有十来多天吧， 嗯， 我说这不是到狗年了吗？ 哎， 是吧？狗年咱们就是以狗年说狗这个形式弄一个小段儿吧， 嗯， 我就琢磨了两三天的功夫写一个狗年说狗 啊、哦， 在我们什刹海那个平和宇那个园子就开始使。嗯嗯，反响都挺好。 好，您等于退休之后， 嗯， 这个基本上所有的时间就投入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表演呀、创作呀这些事情里头了。 对，他是瘾。退休可以说相声啊，这个占我80%。 哦，那这个就是说，您说相声刚才一说了，还有这个专门表演的， 嗯嗯， 园子。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园子就在。后海什刹海银锭桥旁的有一个听和宇、 哦、 这么一个园子，在那儿、 嗯、 那个园子艺术团体叫这个广孝堂相声大会、嗯 哦、 这广堂相声大会我们在那儿已经演了10年了啊，我们这个就是各种演出资质什么的、嗯、全是齐全的。 您等于是退休之前就已经去 在那儿 去演出了。那您这个就是已经甚至说从业余都转向这种接近于专业的这种程度了，应该也是。 这个观众评价是看不出来， 嗯， 观众评价说看不出这个业余跟专业 明显的这个区别了、 啊、对对对对。 那咱们都说啊，作为相声演员呢，他都得有自己这个把杆的活，也就是说最擅长表演的类型、 嗯、 啊，甚至说哪些段子， 嗯嗯， 您有没有这样的作品？ 我这个作品吧，一般的来说、嗯、就是属于时尚作品啊比较多、嗯 哦、 当然那阵儿啊都是为了比赛， 嗯， 比如说演出、 嗯、对、啊、 你要是比赛你必须得有新东西， 嗯， 你不能说传统的东西， 对， 但是在这个园子上演出呢，你就传统跟现代都结合、 嗯、 我现在在这个园子演出啊主要还是有这么几段， 嗯， 你比如说像什么学叫卖， 嗯， 这是一个段子，学评戏，双簧， 嗯， 还有我自己创作的什么节日颂啦， 嗯， 不一样啦，夸夸什刹海啦，怎么你到哪得说哪儿啊、就是、 哎，对对对， 观众反应还是不错的。 我听人说哈，那个您和其他的演员合作啊， 嗯， 曾经在那个三里屯儿演出啊表演过一个三个人一起的啊，应该、啊、 对对对对对 啊，化妆相声、 嗯、对对对， 金钱与孝子、 对对对， 这也是结合时下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事儿、 这个啊、那个东西特别迎合就是人们的这个伦理，他虽然是仨人演出是相声的结构，但是他化妆了，老太太因为是带妆上来的， 哎，这一带妆啊， 就有点入戏。 哎，对对对对对，哎， 不但演员入戏，连观众都跟着入戏。 哎，对，而且那演老太太演员啊，嗯，那个李荣林李先生演的非常的像， 特别好， 人家都说他长得像老太太。 哎，对，而且你们这俩逆子， 哎， 也演的挺好， 哎， 演的这台底下观众啊，看完了还，啊，说恨不得都上来要教训教训你。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明就是演的非常的到位。 嗯， 那现在演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这个新作品，也得经常的想着有这个创作的这种想法。 嗯， 是不是什么看个新闻啊，看个电视啊，上个网的时候， 反正 我是 关注， 得积累素材。 对对对，我是关注。嗯， 对，这些东西可能看完了以后您记在脑子里，或者说记在什么地方，到时候 拿笔写上， 写下来。 嗯， 哎，创作的时候就能把它揉进去。 对， 嗯， 非常快。 对，现在有一些相声演员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也会去借鉴一些什么网上的笑话啊， 对， 甚至一些视频啊，新闻里边一些事件呀，就其实这都是能够让相声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这么一种手段。 对， 嗯， 而且呢，他这个演出啊， 嗯， 他就需要你这个老出新东西。 对， 你比如你在剧场演出啊。你今天说的呀，不能跟昨天一样，也不能天天老说那几个段子。 对， 对， 对。 那么你这段子的内容哪来的呀？ 嗯， 你要凭自己单写什么的这个吧，很辛苦，而且你写的这个水平啊，不经过压场啊，你是取不得观众对你反应的这个效果。 嗯， 所以你要想今天跟昨天说的不一样，你就必须得关注相声市场和当前的新闻结构，像您刚才说的是，嗯， 对， 比如说老百姓关心什么，他最反感什么，他喜欢听什么， 嗯， 你就给他揉进去， 这就引起共鸣了。 哎，对对对， 因为在小剧场演出啊，其实和在那种大舞台上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了， 哎， 区别太大了。 对，因为观众时时刻刻他都盯着你。 大舞台啊， 嗯， 你是一种正规性的演出。 对对对对对。 啊，人家都在看你。 对。 小剧场最大的好处就是产生互动。 对。 你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跟观众拉话， 嗯， 他也可以搭话，嗯，你通过跟他的这个搭话对于我们来说呀，啊，叫抓现挂， 哎， 当时就产生报复。 对。也是一种特别接地气儿的一个。 这就是表演经验。 没错。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由于对相声表演的热爱与痴迷，王彦生几乎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钻研相声艺术。这些年，从喜欢听相声到爱上说相声，再到创作本子写相声，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着一个相声表演爱好者的激情与投入。平日里，他总是留心观察，积累素材，把时下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融入自己创作的作品之中，产生包袱，引起共鸣。生活中，他还将相声带入小学课堂，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与他们一起互动同乐。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王彦生讲述他的相声情缘。我听说您现在还教别人说相声，特别喜欢教小孩说相声， 这个，教了有那么几年了。因为最近现在啊， 哦， 咱们这个教育啊， 嗯， 全面开花， 嗯， 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小学生们的爱好智力啊， 嗯， 每个学校啊，在下午3点到4点这个之间啊，他都有兴趣班 哦， 有京剧、评剧、书法，什么音乐， 嗯， 舞蹈，什么都有， 嗯， 其中兼杂着有这个相声班， 相声兴趣班。 哎，后来他们就是有关教育部门的吧，领导啊，就是知道了，说王老师您能不能给教教课呀？ 啊，给这些小学生们。 啊，我说只要时间合适，可以， 嗯， 啊，后来就教了，一教不要紧， 嗯， 他们就是您可别走啊，您可别什么，您还得来啊，就是， 嗯， 我说行，那就这么教上了 啊。在哪个学校？ 现在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哦，那这些小孩儿要是学相声，那必须得是小男孩吗？ 女孩也有。 哦，男孩 这一个班二三十，女孩也得占四五个。我说哟，怎么现在喜欢相声的这孩子这么多呀？ 女孩子啊， 但是有一样， 嗯， 他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 哦， 家长投入让这个小孩去说相声，有的是小孩喜欢相声， 自己特别喜欢。嗯， 有的我发现就不是。 打翻 他为什么呀？他送这孩子到这儿来呀，是让这孩子练普通话和这口齿反应能力。 嘿，就是一种训练。 他发现他自己的孩子呀，比如说口吃，或者说话大舌头。 哦， 哎，我就纳闷啊，我说怎么这孩子怎么说话这么不利索？ 他还来 学相声。 嗯嗯。 后来我通过跟他交流，我才知道，我说这个哦，他是有这么一个弱点， 希望接受一个训练。 父母呢，希望他这个通过这个锻炼口齿能力，能把这个毛病，你还别说，就改了。 哦， 当然通通的改过来不可能啊。 对，他总会有提高。 我就重点的说他吧，我说你这不，咱们练练啊。 哦， 我说你说山三。是四，比如说是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就得从这个 绕口令 抓他吧，他就练，反正他有提高。 针对孩子们的这个特点， 对， 去给他们讲课，也 对对对对， 也得迎合家长的这个需求。 那当然了，他有的那个是真喜欢，真喜欢， 对对对， 那咱就上好段子， 对， 上这适合儿童的这段子。 哎，这些小孩大概可能也就是 一年级、二 年 级、 二年级， 嗯， 那肯定挺淘气的那些孩子。你有什么办法调动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跟着你学？ 讲故事 哦， 启发他们，就跟哄孩子一样，跟正经上课不一样， 是吧？ 你得引起他的兴趣。比如他们现在的孩子挺聪明的，他们我跟您说讲出这段子来啊，你这个就像我这儿我都不知道。 哦， 我说你们这笑话都怎么来的呀？ 他们还会给你讲笑话。 那全都是学生的笑话。哎，我说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还剩二十分钟，我说你们都互相讲讲笑话吧。哎呀，呱呱的这。我说行了，那咱们下期你们就准备啊，就这样 啊。 完了正经的段子也得给他们辅导。你这个毕了业以后，就这一学期结束以后，他得拿出点正经的东西。 哎， 我跟您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咱们上学期吧，咱就说。得不他好多班， 对， 有这个舞蹈、京剧、魔术什么，全有。 就是这一学校里的， 哎，这一学校 办了 二十多个班，完了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不是有汇报演出吗？ 对， 专门的教室，专门的现在的学校教室可棒了，跟那个演出室似的。说的这个王老师调俩孩子准备啊，一会儿学校录像都汇报演出。 哦， 我说行，您这就不用准备了，啊，让他们去就行。我说哎。到时候那俩孩子真去了，去了半天都快下课了，怎么还没来？我说怎么回事啊？后来老师才跟我说了，今天咱们汇报演出最成功的就是这对相声小演员了。 对，因为他喜闻乐见，然后呢，他又易于表演，他还能让这个内容能抓住人儿。 他像那么回事儿， 哎，对， 他往台上一站，经过我们的这个夹门，我们叫夹，就是经过我们的 这个调 或 者说是给指导啊。 他往那儿一站，像那么回事儿。 对对对，比如说王老师，假如说现在一个小朋友啊来找您学相声，您会怎么来教的？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那我得先看他是不是，如果要真想学相声啊。首先得看他是不是这个材料。 哦， 你比如说话呀、口齿啊、表演啊、长相啊，往那一站呢、什么的，这就是选材。 哎，拿咱老话说，这祖师爷给没给吃这碗饭的这个基础啊，给没给这个料子？都行。那还下一步学什么呢？从什么开始练呢？ 那还得从基本功开始。 基本功。 首先就是。绕口令吧， 哎， 先说话吧，先把这嘴皮子给调整利索了， 哎， 啊， 先练口齿， 啊，练口齿，完了，我现在教的就这儿啊， 嗯， 第一步先练口齿，表演啊，一般的在第二学期再说， 哦， 完了给他们一个段子，俩人在表演， 嗯， 其实他们最大的弱项就是表演能力不行， 嗯， 不敢接触， 毕竟年纪小， 对，不敢接触人，他喜欢逗乐，不敢接触人，不敢什么。这个相声呢，因为讲究持机顿挫，你看着一个合适的本子，他要不会说的话吧， 他能说 观众发笑不了， 对对对， 啊，所以在这个适合的这个 机会、适合的地方，告诉他怎么表演。 嗯， 像什么我们这基本功， 嗯， 比如说什么这段子吃了吐，就是你作为捧哏，你怎么捧他这句话？你不能马上接他这话， 对， 你得先假装啊，自己要明白。哎，比如啊，就这样，他差一点儿， 对， 就不一样。 哎，所以这个里边是得反复的练习。 还有一回就是外国小孩，您知道 哦， 外国小孩都喜欢说相声， 也来学相声。 嘿，有一回就是有一个叫是国际一个什么语言学校， 嗯， 但是他都会说汉语， 会说汉语， 哎，他都会说，长期在北京生活，他都会说， 上学， 哎，他爹妈什么的都是外国人，也带着，一看， 哦， 你一说他都明白， 嗯嗯， 啊，你说慢着点，放慢点速度，他一说也乐，哎呦，也跟着鼓掌， 嗯。主要是让他们了解和接触， 对， 那咱们说到这儿呢，这个节目也快到了跟大家告别的时间了。王老师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作品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就献献丑吧，要不 给我们， 我有一个段子叫《节日颂》，这个《节日颂》呢也是获过奖的， 嗯， 它主要也是一个小贯口， 哦， 就是通过呀。咱们说说现在，咱们因为现在日子好了， 哎， 节日太多了，假以二人一开始入活的时候啊，就是先说生活怎么怎么着什么的，就跟您看见我似的， 哎， 啊，为什么这么怎么不显老不显什么的，这个啊，我就说我每天吃什么，你吃什么，我这什么，你住的什么样，我住什么样，你这是什么日子好了，日子好都爱过节吧，你甭说别的，就说现在这节，你知道有多少节吗？ 都有什么节呀？ 哎，这什么，这不就是国庆什么的？不，现在这节日我跟你说，嘿，你要好好算，有200多个节呢。 好家伙， 不能吧？你不信？我哪有200多个呢？你说说，我跟你说说，你数着，就这样有一个200多个节。 哦，就进入这个贯口了 啊，要不然怎么着？ 那咱们就把这段 就来这个， 哎，给大伙儿来展示一下， 说的。开年仪式第一节，什么节呀？1月1号元旦呢，哎，那可是大节。说过了元旦有腊八节，23是祭灶节，大年30除夕夜，正月初一过春节，正月15元宵节，2月2龙抬头，国际38妇女节，对，有植树节、寒食节、清明节、踏青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党节、建军节，转眼到了10月1是举国欢腾国庆节，好，有元月初五禄神节，5月初5端午节，6月初6翻经节，7月7乙巧节，7月15中元节，8月15中秋节，10月初1祭祖节，有立夏节、长治节、立阳节、登高节、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国医节、警察节、消防节、气象节、航海节、结合作节、电影节、麻风节、香港澳门回归节，全国要过2022冬奥节，少数民族还有节呢，还有呢，有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泼水节是彝族火把节，朝鲜回婚节，东乡圣祭节，布朗浩南节，有鄂伦春族的篝火节，有独伦族的卡却阿，维吾尔族肉孜节，白族三月唱歌节，满族要过田桑节、索隆节，回族要过开斋节，有毛南族的南果节，素素族阔石节，哈尼族陀螺节，垄断吃力哑拜节，藏族要过歌曲节，是哇婆花婆同聚节，嘿，有和斯节、汝维节、药望节、仙女节、鲜花节、晒花节、赏花节、花山节、干巴节、月半节、打弩节，有芦笙节、芦洲节、赶秋节、亮桥节、沐浴节，有雪顿节、酸奶节、万国节、打马节、上酒节、鹅喜节、响浪节和酥油花灯节。 哎呀，这真是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节日，这个得吃功夫啊，经常的就得，对，你也得训练呀， 对， 是吧？这个表演的时候，其实咱们老话老说曲不离口，是吧？拳不离手。哎，平常呢，除了演出之外，哎，就是训练，基本上把您的业余生活都给占去了。家里人支持您， 很快乐， 您自己 快 乐，快 乐， 那家里人怎么看？支持您吗？ 非常支持。 好， 尤其女儿非常支持， 支持您去说相声。 说相声，他是这个，他是一个。陶冶自己情操，另外呢，就是给人们带来欢笑的同时，自己也非常快乐。当你最不快乐的时候，就是你说的这个段子，观众没反应， 哎， 那是最不快乐的。 对，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研究，然后解决问题。其实 就是啊， 里边的乐趣。 我们相声有一句啊，叫"把点开火"。 嗯， 就是 看看那个观众、 你今天来的是什么观众， 对， 什么层次，外地人还是北京人， 嗯，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你说不同的段子， 没错。所以呢，这个里边是乐趣无穷啊，也给、其实也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啊、 那今天呢，我想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王老师就暂时先聊到这儿、也欢迎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然后没有一个人。